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41集。 这是伊诚第一次正面看到唐泽雪穗，真是一张五官端正细致的面孔，伊诚留下了这样的印象。然而当时他对雪穗猫咪般的双眼还产生了另一种感觉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发现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感觉才让他认为雪穗不是一般的名门闺秀。雪穗的眼神里有一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刺，但那种刺并不是社交舞社社长无视他的存在，只顾和自己的朋友讲话而自尊受伤的样子。那双眼睛里栖息的光并不属于那种类型，那是更危险的光。这才是伊诚的感觉，可以说是隐含了卑劣下流的光。伊诚认为，真正的名门闺秀眼神里不应该栖息着那样的光。开学两个星期了，上完英文系的第四堂课，江丽子便和雪穗结伴前往永明大学。从清华女子大学出发，搭电车约30分钟便可抵达。社交舞社的联合练习于每星期二和星期五举行，但是清华女子大学社员并不在校内练习，所以他们今天是第四次练习。 但愿今天可以学会。 江丽子在电车上做出了祈祷的动作。 你不是已经会跳了吗？ 不行啦，我的脚都不听话，我快跟不上了。 讲这种丧气话，小种学长会失望哦。他那么热心地邀请你入社， 这样讲我就更难过了。 听说社长直接招募的社员只有你一个，也就是说你是 VIP， 别辜负人家的期待哦。 雪穗露出了取笑的眼神。 别这么说了，我会有压力。不过为什么小种学长只找我呢？ 因为看上你了，一定的嘛。 那怎么可能？如果是雪穗的话我还能理解，更何况社长已经有苍桥学姐了。 苍桥学姐啊？ 雪穗点了点头说道， 他们好像在一起很久了。 长山学长说他们从一年级就在一起了，听说是苍桥学姐主动追求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 也许吧。 雪穗再次点头，显然不怎么惊讶。小种伊诚和苍桥香苗是公认的一对，这件事情江丽子第一次参加练习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香苗亲昵地直呼小种的名字伊诚，而且像是故意要向新社员炫耀一般，跳舞时身体紧贴着小种。其他社员对此未知一词，反而证明了他们的关系。 苍桥学姐可能是想向我们示威吧。 示威？ 向大家声明小种学长是我的。 江丽子点了点头，认为或许真的如此。她非常明白那种心情，一想到小种伊诚，江丽子便感到胸口有点发烫。她不知道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叫恋爱，但是当她看到伊诚和苍桥香苗恋人般的举止的时候，心情的确难免失落。如果这是香苗的目的，那么香苗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了。然而当从二年级的学姐那里得知小种伊诚的身份时，江丽子认为对小种学长有恋爱的感觉根本就是笑话一桩。小种伊诚学长出身位列日本五大制药公司之一的小种家族，是小种药品董事的长子，现任社长是他伯父。换句话说，他是地道的豪门公子。这种人物竟然近在身边， 这件事儿对江丽子而言犹如天方夜谭，所以她把小冢一成主动接近自己解释成了公子一时兴起。两个人在永明大学前的车站下车，一出车站，和煦的风便抚上了脸颊。 今天我想先走，对不起。 有约会？ 不，有点事儿。 哦。 不知从何时起，雪穗偶尔会像这样和江丽子分头行动。江丽子现在已经不再去刨根究底了。以前她曾经一度穷追不舍，结果被雪穗断绝来往，他们之间闹得不愉快。当然，只有那一次。 好像快下雨了。 雪穗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空，喃喃自语。可能是因为在想心事，没注意到挡风玻璃何时开始沾上细小的水滴。刚意识到下雨了，玻璃随即被雨水打湿，看不见前方了。一成赶紧用左手扳动操纵杆，想启动雨刷，马上察觉不对，换手握方向盘，以便扳动右侧的操纵杆。绝大多数进口车即使方向盘的位置在右边，可操纵杆等位置仍然与日本的国产车相反，上个月才买的这辆大众高尔夫也不例外。出了学校大门，走向车站的大学生无不以书包或者是纸袋代替雨伞挡在头上，匆匆赶路。一成不经意间瞥见川岛江丽子走在人行道上，江丽子似乎毫不在乎白色的外套被淋湿，步伐悠闲，一如往常。平时总和他形影不离的唐泽雪穗，今天却不见人影。一成驾车驶进人行道，减速与江丽子的步速相当，但是江丽子还是一无所觉，以同样的步调节奏走着，可能是在想着什么愉快的事情，嘴角挂着浅浅的微笑。一成按了两次喇叭，总算让江丽子朝这边看来，他打开了左侧的车窗。 嗨，洛杉矶，我来替你解围吧。 然而江丽子没有对这个玩笑露出笑容，相反，她板起了面孔，加快了脚步。一成急忙开车追上，江丽子不但没有停下，脚步反而更快了，连看都不看他一眼。 喂，你怎么了？别跑啊！ 一成这才发现自己好像被误会了。 是我啊，川岛。 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，江丽子总算停了下来，一脸惊讶地回头。 要搭讪，我会找好天气，才不会趁人之危呢。 小冢学长。 江丽子的眼睛睁得很大，伸手遮住了嘴。川岛江丽子的手帕是白色的，不是全白，而是白底有小碎花图案。他用小碎花手帕擦过淋湿的手和脸，最后才是头和脖子。湿透的外套脱下来放在膝盖上，一成说放在后座上就好，他却说会沾湿座椅，不肯放手。 真的很对不起，太暗了，我没有看到学长。 哦，没关系，那种叫人的方式难怪会被误以为是搭讪。 一成一边开车一边说，他准备送江丽子回家。 对不起，因为有时候会有人那样跑来搭讪。 哦，你很红啊。 啊，不是的，不是我。嗯，和雪穗在一起，走在路上时常会有人搭讪。 说到这个，难得今天你们跟唐泽在一起，他不是来练习了吗？ 哦，他有事先走了。 哦，所以你才落了单。不过， 一成说着瞄了他一眼。 你为什么走？ 啊？ 啊？刚才啊？ 因为我得回家呀。 不是，我是问你为什么没有跑却在走，其他人不都在跑吗？ 哦，我又不赶时间。 不是会淋湿吗？ 可如果跑，会觉得雨滴猛打在脸上，就像这样。 江丽子指着挡风玻璃，雨已经转大，打在玻璃上的雨滴飞溅开来，又被雨刷刷落。 不过可以减少淋雨的时间啊。 以我的速度，顶多只能缩短3分钟吧。我不想为了缩短这么一点时间，在湿漉漉的路上跑，而且可能会摔跤。 摔跤？不会吧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